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那么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发送您的简历以及您的唱歌的小视频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公共的邮箱，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都会收到各位音乐爱好者的您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今天一上来我们就在火星直播上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了。今天这一期音乐节目吧，我觉得怎么说呢，是一个我觉得咱们俩可以好好聊一聊的一个话题。 没错， 因为每天都 在听大的歌。我们俩也都是音乐爱好者。 没错，喜欢唱，但是唱的不是那么好听。但今天可能我们会唱。对对对。然后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我觉得是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哪些歌的前奏一听起来就很好听。 对，前奏就把你圈粉了。 对，那有哪些歌您觉得特别的好听呢？我觉得也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喜欢的哪些前奏好听的歌曲。 欢迎大家来互动。 对，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唱给你听。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咱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先声夺人。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些歌拥有好听的前奏。我想先问曼宁一个问题，你平时选歌听歌的标准是什么？ 我其实比较喜欢旋律好听的只要旋律好听，就比如说唱什么法语、日语、意大利语我听不懂，但是只要旋律好听我就会一直不停的单曲循环。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前奏吧也是关系很大的。 对， 我很喜欢比如说前面是交响乐的那种前奏， 宏大一点的。 对，我很喜欢 就是这种一旦前奏是这种宏大的这种交响乐的话就立马吸粉了。 对，我觉得后面肯定怎么着也不能太难听吧。 对，因为我也观察过，就是一般好听的旋律好听的歌曲也是大部分朋友们喜欢的这个选择啊，一般来说都是好听的歌曲前奏也不会太难听。 而且它的前奏呢肯定是精心设计过的。 对，那你现在能第一时间想到的一首前奏特别好听的歌曲你能想到什么？ 为什么我想到了西游记呢？ biu biu biu 那个石猴子就炸出来了是吧？ 你这么一问我好像它也前面也不是交响乐。 你这个脑洞有点太大了啊。 瞬间就想到了西游记。 对，但是一听到这个旋律所有人都能想到，立马想到西游记。 这是一个洗脑前奏。 对，这首歌萦绕在我们耳畔已经好几十年了， 我觉得有20年了吧。 对，那你这么说到这个西游记，我想这个那个千年等一回一开始的那个是怎么，就是西是怎么唱，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吗？ 只要一听啊，就知道这个电视剧一定要放 开播了。对对对，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比较洗脑的、比较魔性的一些前奏。那么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也是前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呢，来自于杰伦，我们最爱的杰伦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这个 以 父之名，也是叶惠美这张专辑的歌曲。咱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桌上我是没关系的承诺，那些光芒挤在角落，一直一直一直乱走，黑色脸部被风吹动，烟花无言的穿透，洒下感情被我吸不回的手，沉默人就沉默人就孤单开始发生，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延伸，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人世的浮华一转轮看不见追的。 我们听到这个曲风也是杰伦的歌曲的，就是他早些年的代表作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旋律，就是节奏感比较快。然后刚才我们也是就是听到他这个整体的音乐的前奏，其实也是比较的就是吸引人吧，比较特别。 对，他的编曲是那个时候算是比较超前的， 是的， 听起来就很抓人，想哎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对。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就是特别抓人的一种感觉，迅速把这个听众以耳朵的这种载体吧，就是带到了这个故事情境当中，就是融入到这首歌曲之中的那个情境里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前奏非常抓人的一个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对，而且这首歌啊，喜欢杰伦的粉丝们一定知道，就是背后有一个故事，那就是说是叶惠美这张专辑是妈妈的名字。 对，我懂妈妈。 那么这首歌也是说送给她的妈妈。那么这首歌以父之名呢，也是她的粉丝们啊，包括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好，咱们继续来欣赏一下以父之名。确实一听就停不下来了哈，就想继续听下去。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也是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可能相对于杰伦的这首《以父之名》呢，可能相对来说小众一些。对，那么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土布叔叔乐队的《现在就出发》，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土布叔叔，这个是民谣乐队吧？ 对，是一支民谣乐队。你看到他这个前奏是什么样的，吹着小口哨，就感觉很轻松， 下班路上刚刚好可以听这个。 对，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各位挑战新歌声的各位粉丝各位朋友们了。 城市的遭遇很而嘈杂，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Baby don't cry,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现在就出发。 那么这首歌背后呢，也是有一个特别就是天赋的那种灵感的一种故事。 要不我刚才说这个适合我们下班路上听的，因为这首歌就是在路上创作的。 没错。 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布叔乐队的这个刘大义还有彭军，他驱车往返从北京到彭军的老家湖南吉首的时候啊，在拍摄一个纪录片叫朋友啊朋友。那么在这个旅途中呢，他们创作了这首歌，那么也用这首歌呢送给了这些敢于说走就走的小伙伴们。所以你看他非常的轻快，感觉轻装上阵啊， 立刻就走的感觉。 对，是不是听到这首歌也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呢？ 下了班我就出去旅行一下。 是不是在朝阳区玩一圈？ 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真实的笑容，关键是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1, 2, 3, 4。那么在听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火星直播的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挑战新歌声，也就是我们活力982的这个直播平台了。很多朋友也是送来了小礼物，比如说我们这位是 小段子还有笑笑然然都送来了他们的小礼物，谢谢。 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啊是这些歌拥有好听的前奏，那么您有没有推荐的？ 一听前奏就开心。 对，那么您有没有这样前奏好听的歌曲给我们推荐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把您的这首好歌的推荐到我们的火星平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视频直播平台。好，今天的前两首歌曲我觉得都是就是前奏上就让人给人一种要不就是融入故事的感觉，要不就是轻松活跃说走就走的心情。所以说两个歌吧就前奏一上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那么今天我觉得咱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再去了解那些一听前奏就很开心的故事。 没错， 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典广播 FM 98.2，每天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那么今天我们对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方式哈。因为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 大家呢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专区，还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因为这些直播平台啊都是实时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您的留言您的礼物您的赞我们也能实时的看到。 对， 所以咱们继续的沟通起来好不好？好，刚才咱们说到进入到第二个板块，我们继续聊一聊哪些歌啊一听前奏就很开心。我们刚才我们俩说了一些就很魔性的一些歌曲哈，一听也开心。对，咱们今天是有四位我们的唱吧的红人啊，也是来挑战一下这些歌。 其实我觉得哈，像这种前奏啊，就像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第一印象，你觉得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我听前奏，就像张彤，我第一次见到你，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如果我觉得好 阳光帅气， 那我再了解一下吧，多聊聊天。 对， 如果觉得不好听，我可能就在播放那个音乐单里面，我就直接把它卡掉了。 对，所以说一听节奏，如果前奏特别好听的话，可能就会让你留下来。对，这首歌会继续听下去。 突然想到了， 对， 那个《最炫民族风》留下来。对， 那么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魔性的。 对，很多朋友其实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说，他说他听歌的这个判断标准可能只有几秒钟，可能一听前奏就是相对来说好听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会立即就会留下来哈，就会继续听下去。所以这是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的一个方向吧。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的第一位唱吧红人，他唱的这首一听前奏就很开心的歌曲是 I Want You。咱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好不好？ 好的。 这首歌手呢是来自于唱吧红人，我是 S3，来先听听第一首歌曲 I Want You。是一位大美女啊，大眼大美女。 哇，果然很美， 很有范儿哈。这首歌曲 如果正在我们直播平台上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看到。 对。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至上励合的一首歌曲啊，不同于以往就是压力大这样的歌曲， I want you 是一个时尚感非常充足的一首歌曲，那么编曲上也是采足了那种强劲有力的那种节奏，而且音乐元素以及和声的一些元素的融入呢，也使这首歌曲更加的丰富好听。嗯， 这个距离没到过，再靠近点就爆破，我想我没听错，你说你会找我，问了问你比我小很多，有的聊很多，有的没有说，或者心里想的嘴没照做，或者我们都在隐瞒什么，目前对自己我不是太满意，言语交锋像在比腕力，如果丢个梗怕你没反应，是否有的等了，是否空欢喜，有时太软弱，我有时太懒惰，有时太敢说，有时又太晚说，我说喝完酒的那个不是我，怎么说呢，因为他敢承认，说人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他们太多样貌，醉的没醉的都成风景， No 的刚的都在过瘾，我们搜寻彼此身影，穿越人群视线，装上你笑脸，你说走我们去跳舞，跳了很多首，鬼迷在倒数，太热休息一下，感觉先手看抽烟，跟你拿个烟，抽烟雾弥漫，其实戒很久了，有点灵感，决定写一首歌，我知道你情况，你知道我的，他们有人在看吧。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唱吧红人，我是 S3 的这首 I want you， 这首旋律已经洗脑了、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节奏感很强哈、 对， 而且有很多这种音乐元素和和声的这种融入， 对，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很丰满， 好潮啊， 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板块 是 拼在一起了， 而且有 rap 现在多火呀，而且女生说 rap 多酷啊，是不是， 确实这个小姐姐也很美很酷啊、 对，那么支持我们的一号选手的请扣一咱们是挑战新歌声嘛，对不对，所以咱们几位唱吧红人都有颜又唱得好，所以咱们还是 PK 一下、各位朋友们您支持谁呢，如果支持第一位我是 S3 I want you 的话请扣数字一，我们能看到的哈。刚才有几位朋友说那个啊，现在已经礼物已经过来了，不知道是送给咱们俩还是 朋友就扣了一， 对， 小段子又送了小火星 啊，一刷起来了哈，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播二，所以大家只能 刷一， 只能扣一是吗， 大家稍微还是稍微的观测一下，因为第二首歌同样精彩、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嘉怡啊，是 Kesley Dear No One， 咱们继续来欣赏一下，同样一个大眼睛姐姐啊，小姐姐，也是非常酷，还有 choker 哈、带着这个非常潮的一些、这个装饰， 其实她选的这首歌呢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一首歌， 没错， play being by myself, gotta entertain anybody else, what is it to me, sometimes I just wanted somebody to hold, someone to give me the jacket when it's cool, gotta go out in the world, yeah, sometimes I wanted somebody to grab my hand, give me out my clothes don't really like big crowds. I tell the show to go out. I like my space, yeah, yeah. I don't love to have a soulmate. That will give it to me someday. And I know it'll be worth the wait. I'm done looking for my future someone. 好的，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嘉怡 Kesley 的 Dear No One、 啊， 这首歌也很好听、对，相较于第一首我是 S3 的这首 I Want You 的话，我觉得相对于那个快节奏来说，这个情节感觉更多一些。那种啊， 这个讲了很多故事在里面， 有什么故事呢？ 啊，你不知道吗？ 我是真不知道。 这个其实为什么刚才说它很有教育意义呢？其实它是讲述了这种，哎呦，我想谈恋爱，却没有合适的人来选择，然后呢，这首歌就说，哎，你不用刻意去寻找，你就静静的等待，在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去牵起你的手，靠近你，温暖你，他是这个意思，就让你不要着急，真爱会出现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边唱歌一边在教育我们不要着急啊，慢慢来。这是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用歌词又就再次教育了我。现在我们在火星平台上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给我们的啊刷一些评论，他说这个好像看到的是半边屏幕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是由于我们现在手机框进去只能框进去曼宁，是不是？ 只能有半个曼宁。 对对对，只能照到半个曼宁，可能半边脸稍微的更美一些啊。我们一会儿调到这个全屏来。还有朋友说啊、喊了一句我的名字哈，是喜欢我吗？喜欢我的话，给我送个小礼物吧。 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个男生哎，他可能喜欢你的颜值 啊。对，那可能那我就更开心了啊，对吧？来，各位朋友们也是在火星直播上也是给我们刷起了很多很多的火星小礼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刚才我们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嘉怡 Kesley 的，如果您喜欢第二首歌的话，我觉得可以扣二了。 现在可以扣二了哟。 对，时时提醒您啊，究竟支持谁，咱们就赶紧的把他这首歌的火度提起来，好不好？刚刚是第二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的旋律的确是反差很大， 对 不对？一个是那种一上来就是哎很有节奏感，想让人动起来，动次打次那种动起来。第二首呢，就是感觉哎这故事是什么，歌词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感情在里面，所以说前奏的这个好听啊，其实也能一定程度上决定到这首歌是不是受欢迎了。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前奏呢是给我们做铺垫或者是营造氛围的。 对， 所以这个前奏可见对于一首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相当于见人的第一印象嘛，是不是？这也是音乐带给你的第一印象。那么第三位选手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他这个名字啊真的是很哎呀很惊喜啊，就太长了，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唱吧红人的名字哈、是 帅到 惊天动地，炸到无法呼吸。我们要看看究竟有多帅。 多帅，好想看一下。 对，他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我害怕，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咱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唱的。这真的是挺帅的哈。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啊，帅到惊天动地，炸到无法呼吸的啊，实力派歌手啊。 对，他的这首歌我是听过这首歌的。这首歌其实现在薛之谦很多的歌曲都是在讲述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故事。咱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演唱的。 我正义被谁提起，想增添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 好的，现在呢，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唱吧还有微信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唱吧里呢，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现在在我们的火星平台啊，现在又刷了一波小礼物啊，大家看来是支持三号选手了，是不是？ 果然是这个帅到 炸天、啊， 帅到惊天动地啊！ 是 来了一波小礼物。 对的，现在是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嗨起来了哈、已经是听到我们唱吧红人的歌曲，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参与进来。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三位唱吧红人的歌曲，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感觉。第一首是动感的，第二首讲了一个啊。教育的关于情感方面教育的问题、那么第三首歌呢是一个啊一个小清新的一个爱情故事吧， 又有点淡淡的忧伤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说三首歌是三种不同的类型，您究竟支持哪种呢？当然您还可以把您推荐的前奏好听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火星或者是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与我们进行分享、想看看您的歌单里有哪些必听的旋律好听的前奏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的第四位选手Jeffrey 的这个年纪也是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还是咱们要一起去聆听欣赏一下。来第四首歌啊，一位帅哥，小清新的帅哥。 哎，这个年纪这首歌呢是他独立创作的作品。是讲了而立之年了独自打拼的男人的一种心情。 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啊，但我的女人啊，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那我的单纯啊，那我的单纯啊，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我们更珍惜难得的自由，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刚刚也有一波在火星直播的朋友们在说啊，我们那个现在就是听到了这首歌，感觉既好听然后也好看， 也很打动人啊，歌词。 对，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哎，我们的静宇主播去哪儿了？静宇主播 休假了， 我觉得他可能在练歌吧，以下次在新歌声的时候可能要展示一首新歌了， 自己撑起一场节目。 对，他要去这个演唱区可能要唱唱歌，大家期待他的新歌曲啊， 也许他会喊麦哦。 对， 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溜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我们更珍惜难得的自由，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唱的 真的是太棒了，我真的是由衷的说的、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很多朋友应该会喜欢的那种，就是前奏好听的感觉了， 嗯， 就是一上来就很有很强的代入感啊。那么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唱吧红人 Jeffrey 的这个年纪，如果支持他的话请扣四啊。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火星直播上说那个什么，今天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唱得太好了，颜值太高了哈，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好听的、嗯、好玩的都在我们的活力982挑战新歌声。 对的，那么现在一波小礼物又刷起来了，我觉得下面来说说咱们俩的歌单吧，我觉得。 哎呦， 私房歌单， 我们的私房歌单了。 对，又到这个环节了。每次咱们在这个魔音秀的时候，都会说一些私房歌，就是 限量的，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比较好、我们比较喜欢的歌， 前奏好听的歌曲。 说到这种前奏好听，其实我觉得像孙燕姿的第一天， 第一天。 我特别喜欢， 旋律很快， 对， 对， 对， 因为他开始那个前奏呢，就像一个吹小号角的一样， 对、 一开始就是感觉哎，快起床了，起床了，我们要出去玩了，是这样的感觉， 全新的一天， 对对对、非常让人，比如说像。换一个心情啊什么的时候就很适合来唱这首歌， 对、前奏就已经把人点燃了、已经把人的好心情给带起来了、我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杰伦的这个晴天啊。刚才我们推荐了以父之名 啊， 晴天这首歌的前奏也是非常的好听，对，它本来这首歌曲就很好听，然后一开始呢是就是淡淡的然后进来，但是迅速能抓住人的注意力，然后甚至就是他每次唱 也让你陷入了回忆是吗？ 对，陷入了回忆然后就唱起来无法自拔了说起这些歌，说起英文歌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 Shape of My Heart， 哎，我前两天刚刚还在听这首歌、确实 对， 那尤其在前两天的时候北京在下雨、 对，特别适合听、 你就看着这个雨啊落在这个车窗上面，然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哎呦特别 有 感觉， 对、很多朋友说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立马想起了这个电影的一些情节，我觉得其实 小姑娘和大叔的爱情故事， 对，音乐就是有这种魔力的、当然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很多会弹吉他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加州旅馆这首歌曲啊， 肯定的， Hotel California 啊，我念的不太准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个加州旅馆这首歌呢，是因为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啊，他这个最后放学的铃声 就是 这首歌，对，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哇，就感觉啊，全身心 通透了， 对，哇，终于下课了。 我们当年放的是回家，回家，也挺好听的哈、各位现在刷起了一波小礼物。那么各位您支持的这个唱吧红人究竟是哪一位呢？也欢迎大家一二三四，咱们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儿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 有故 事 的 好 同 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挑战新歌声、刚刚啊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火星平台上，俊贤这位我们的鲸鱼的资深粉丝一直在问鲸鱼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可以预告一下， 鲸 鱼是 周四 回来 别急哦 对，但是我们俩主持的节目也挺精彩的，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两个啊。俊贤也是刷了小礼物说那个他什么时候回来一直在问啊， 我的主播鲸鱼到底在哪里 啊、一直在呼唤鲸鱼，你听到了吗？赶紧要给我们俊贤唱歌了啊、好，刚刚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第三板块，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那么既然说起这个环节，我就是必须故事和好歌必须都得有才能满足咱们的需求、对不对、那么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一首本来这个歌手就有故事， 是的，这歌手呢、就是许巍， 对、许巍的这首歌叫做时光，听到这个名字就能想到很多事儿。首先、咱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许巍的一首代表作了。 这首歌呢其实它的这个吉他前奏哈、是很多吉他爱好者这个模仿的范本哈、结合了这个许巍这么多年来心境的变化来理解他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有韵味的。 对，咱们先来欣赏一下。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实在是旋律太好听了，我和曼宁我们俩已经一分 我们俩一直在摇头晃脑的伴着这首歌在唱。 对，你说许巍的歌其实太多太多都是造给我们一就是一种特别轻松特别畅快，就是想去开车出去玩的那种冲动，对不对？ 而且有人说哈，许巍的歌呢有一种淡然祥和的感觉， 淡然祥和的感觉感觉 好像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没错，对，他的心态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乐观，特别的豁达 开朗， 对，所以说歌曲也会就是体现出他的性格 传达了一种情绪， 对， 和他一种心境吧。 我觉得不只是前奏好听，旋律好听，其实这首歌也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传达了一种阳光的心态，那种人在时光中穿梭但是依然保持淡然和和谐的那种心态。来，咱们继续来欣赏一下。太舍不得了。 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游戏。 是的。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明天还是我们两个啊，喜欢听歌的，喜欢聊音乐故事的，请继续锁定我们。 我 是张彤， 我是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拜拜， 拜拜。来， 还是想听是吗？ 对，还是想听，还是不舍得呀。 夜色。 代替我的歉意。